许个心愿，阳光就会走进来，花已经香的绽开，你别总是站着发呆，快让自己再美丽一些，让世界因你更可爱。有暖就有暖，冬天是否让你好酸，黎明醒来轻柔柔你的眼，你会发现天那么蓝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周艳红带来的一首《春暖花开》，就像歌中唱到的，桃花也红了，心情也好了。这样大好的春光，如果我们到户外去走走，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晒晒太阳，我想您的心情也一定会灿烂起来。接下来继续来听和春天有关的歌，这些歌呢，大多都会让人产生一些比较快乐的、比较积极的效应。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呢，来自于任贤齐，叫做《春天花会开》。 春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，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爱，你快回来。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，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，我的天使我的爱，为你不怕风吹日晒，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，只有路灯卡笑花儿谢了依然会开，

光美，来自歌手张德兰。他的首唱呢是在1986年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从此之后呢，这首歌就传遍了大江南北，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一首歌。也通过这首歌呢，让我们感受到了春色的美。我想人们喜欢春天，除了它是一年四季之首，景色非常美之外呢，更是因为它的充满生机活力，象征着生命、青春、希望等等一些美好的事物。所以我们都愿能与春天有约，永远生活在春天的状态中。 这世界阴晴圆缺，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。 I have a day with spring。

这首歌呢是由蒋开儒和叶旭全作词，王佑贵作曲，董文华来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。这首歌当中呢，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故事。歌词呢平和亲切，而它的意境又很深远，一起来听。现在听到的春天的故事呢，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马上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你千万不要错过。 天天鱼，月月鱼，年年鱼，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，年年有鱼。详情请洽门先生，加盟电话85904265，85904265，85904265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.

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刘文正的一首代表作，叫做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。虽然今年的北京我们还没有经历三月的小雨，但是呢，春天不管是小雨还是艳阳高照，我想都会带给您一份美丽的心情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多如入的一首《美丽心情》。其实用美丽来形容心情，会让我们感觉到心情好像是变得更加的具体化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田震带来的一首《野花》。

四小时没有分开过，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《第一次》是由马来西亚籍的华裔歌手光良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他个人专辑《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》当中，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，也展现了他的那种温柔的嗓音和创作的功力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比较唯美的歌曲，它来自于诗人歌手李健，是他被大家非常喜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贝加尔湖畔》。贝加尔湖畔是李健2001年到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游玩的时候，看到贝加尔湖壮丽的景色而写下的。他被当地的这种美景所折服、所感动，他觉得那里很像他小时候生活的哈尔滨，因此呢，李健有感而发，创作出了这首《贝加尔湖畔》。在节目最后，就把这首歌送给您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，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，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贝加尔湖畔，你清澈又神秘。 向北站湖畔。 生活中需要经历不止一面的历练。 北京时间23:00。